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的建筑二咧，带大家去的城市咧，就是印度的一个城市嚟嘅，咁啊叫做昌迪加尔。咁啊，昌迪加尔咧，其实我哋喺之前嘅一啲讲西方建筑史嘅集数入面咧，咁都有略略咁提过。咁入面对于现代主义建筑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实验嘅城市啊。咁啊，好多嘅现代主义建筑师咧，都喺嗰度做一个佢哋梦想嘅设计啊。咁咁啊，我哋今日咧会啊由阿仙奴咧为我哋引路。咁啊，我哋三个主持咧，仲有阿卓然都喺度啦，咁啊，仲有我冯杰咧一齐咧，同大家游览下印度嘅昌迪加尔，深入啲讲下入面嘅建筑嘅文化，同埋亦都讲少少印度嘅文化同埋历史咧，等大家可以去有翻一啲认识嘅。当然啦，我哋首先都想即系问下各位阿仙奴咧，就唔使问你啦，你一定去过啊嘛。咁啊，问下卓然兄，你有冇去过印度咧？ 印度啊，转机去过一两次，两次转机， 即系都喺机场啫， 机场入边嘅，唔出去。我就。即附近啲地方有去过，我自己对印度咧好多，即系大家都话从商嘅人咧，可能就比较蛊惑啲啦，成日咧呃人咁嘅样。咁我都试过喺其他啲国家就遇嗰啲印度嘅商店嘅老细咧，都系通常比较 滑头一啲，精明啲啫， 滑头啦，直情系都唔系精唔精明，即系已去到滑头嘅地步。咁啊，当然啦，依度系商人间啦，未必全个印度都系咁嘅。咁但系我经历嘅都唔多好，咁所以我可能对印度都系敬而远之嘅。 你嗰阵去边度遇上？ 我喺香港或者喺尼泊尔都遇過， 哦， 都係唔係，亦都係一般麻麻地。 不過我覺得咧，好多人對印度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咧，會對當地人都唔係咁中意嘅。我成日覺得咧，一啲文明古國咧，啲人咧真係集咗咁多年智慧咧，好嘅嘢會留落嚟，唔好嘅嘢都會繼續累積咯。咁所以咧，係啊，真嘅。咁所以你話係啊，頭先阿卓然佢話，即係好似好古惑同埋好滑頭，係真係嘅。印度人咧都係公認其中一個咧比較聰明嘅民族嚟嘅。即係譬如近年你會見到佢喺科技上啊，或者 IT 上係發展真係好犀利噶嘛。喺美國嘅直谷其實好多嘅一啲 IT 工程師基本上係嚟自印度嘅，咁印度本身佢都發展好多一啲咁嘅高科技產業啦，咁但係呢個只係佔佢一部分嘅人啫，當然有啲好叻嘅人啦，咁但係印度嘅貧窮人口亦都係全世界其中一個幾嚴重嘅問題嚟嘅。咁我自己嘅印象去印度咧就係好奇怪，嗱我去過咁多個國家咧，我冇試過一個國家俾我嘅印象係去嘅時候好唔中意，離開嘅時候好懷念咯。 系， 好奇怪 啊！第一就系好矛盾嘅，就系你去嘅时候好唔中意，咁你又去， 系啦。 正常你唔中意， 其实唔知道嘅。嗱，因为咧，始终我觉得印度系一个文明古国，基本上佢里面咧，如果你去游览咧，系好多唔同嘅风景嘅。同埋咧，如果你睇翻印度嘅历史咧，基本上佢系去到近代先至真系一个大国家嚟噶嘛。之前系好多小嘅城邦啦，所以你去每一个城市去參觀或者去玩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哋都有唔同嘅文化，所以咧衍生咗咧好多唔同好靚嘅小城啊。每一個咧你都覺得唔同嘅，即係搭幾個鐘頭咧已經去咗第二個地方啦。咁就唔會好似有啲國家其實佢會係某一段時代起咗幾個城市好類似，但係印度絕對係冇呢樣嘢嘅。咁同埋語言又係啦，其實印度係官方係有50多种嘅語言嘅，英文只係其中一種。咁英文亦都唔係個個識嘅。但係咧，而家佢哋主流學校都會教啦，變咗咧英文佢唔係佢哋本土語言，但係變咗係最多人識，可以聯繫去東南西北唔同地方咯。咁所以咧，去印度旅行嘅時候咧，因為好多人識講英文啊，尤其是嗰啲會做遊客生意嘅人，咁佢就好主動過嚟咧，就會幫你，即係話就話幫你， 話就話幫你啦。 係啦，但係咧，佢實質嚟咧最尾就話，喂。不如去我鋪頭底下嚟，喂，不如 攞翻啲導遊費啊，小費都要啊。 係啊，或者甚至我俾隻手去握手咧，佢話：喂，我幫你睇個獎，你俾錢我啦。好多嘅，咁變咗每日咧，你要 好辛苦啊， 好累啊，好攰啊， 好攰啊，要应付呢啲人。即係你知道佢過嚟咧，就係揾你著數噶啦。你想推走佢，但係好多人咁過嚟，咁你咪好辛苦咯。即係無論你搭車啦，或者你揾酒店啦，或者你只係街行咧，你都遇到好多咁嘅人。所以咧喺印度咧，佢所有嘅景點咧都好吸引，但係呢啲人咧，你又覺得好煩。係咪冇好嘅人咧？嗱，我嘅經驗咧就係、是，因為我去旅行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好重視同當地人溝通噶嘛，就會覺得喂。咁我嚟到，咁我冇理由避開當地人㗎，咁亦都避開唔到。咁我好想同佢哋做朋友，或者傾下偈，咁變咗佢會多啲講當地嘢俾我聽啦。但係咧，我每次咧坐低喺一啲譬如公園咧，有人過嚟同我傾偈咧，轉頭最後咧都係叫我去鋪頭嘅，咁我就好嬲啦。我有一次咧有個， 你覺得俾人出賣咗嗰種感覺？ 係、有一次咧有個細路啊走嚟同我講就話喂。我同你傾下偈啊！我想練下英文，呢個係佢哋好多時搭訕嘅原因嚟嘅。咁、我話、好啦，傾下偈啦。我話不過我其實唔係好想傾嘅。佢話點解啊？因為咧每次咧我同當地人同我講咧，佢最尾都係帶我去鋪頭或者想揾我著數嘅。佢話唔會，十隻手指又長短啊嘛。佢話你可能咁啱嘅啫。跟住佢話好啦，咁我就同你傾啦。佢話又帶我去個城嗰度行下啦。點解最後都係叫我去鋪頭？咁我就好谷氣啦。咁之後咧，我都聽過好多次咧，十隻手指有長短呢一個比喻啊。所以咧個感覺係好兩極嘅，即係我一方面咧好想同當地人溝通，一方面咧我又好避免咯。 啱啊！你先來你講到，即係我心目中嘅感覺就係佢哋永遠都係保持住一個燦爛嘅笑容。而咧，你就算系识穿佢都好啦，佢都系继续保持咗灿烂笑容，要做到落底嘅。即系呢样嘢系好 嗰个坚持啊， 好疲累啊，你明嘛？即系你就算买条嗰啲咁嘅颈巾，买佢都可以纠缠好耐好耐。 即系佢系会跟住你一直行，继续行，继续 嚟不断讲价啦， 讲好多嘢啊，倾下好麻烦，唉，受不了，算了。 但系咧，我又觉得未必完全好公平嘅，对印度人咁睇，因为咧，始终我哋游客去嘅地方都系比较主流啦，咁未必去捐东捐下到去当地人住嘅地方啦，或者小嘅村镇啦。咁我當然我覺得印度都會有好多好嘅人嘅，只不過咧某程度上旅遊都係污染咗呢個國家嘅，因為我都講過咧，印度嘅貧窮人口好多，咁比較易啲可以揾錢咧，尤其賺外匯就係靠遊客啦嘛，變咗咧好多呢咁樣嘅欺騙遊客嘅事件會出現咯，咁所以去到印度咧個感覺咧係好兩極嘅，即係我一路行咧一路咧都唔想同多人傾偈，我試過有個經驗咧就係因為咁樣咧而我覺得好唔開心就係、是。我誤會咗我當地人咯，即係佢不斷話想介紹嘢我睇，我不斷都用一個好抗拒嘅心態，但係最尾跟咗佢，咁佢最後係完全冇諗咩著數嘅，即係只係想做我朋友，咁我就會有少少 guilty 喎，即係少少罪惡，覺得哎呀，點解我咁樣睇錯一個人嘅？咁所以喺印度旅行咧，我係冇去第二個國家咧，係感受唔深啊！即係你對當地人嗰個溝通方法咧，你又好避忌之餘咧，你又好驚會啊，會唔會好似即係誤會咗人呢？ 怪錯咗佢，因為始終你係因為受過好多嘅傷害，所以你先至有咁樣嘅抗拒呢個諗法嘅啫。咁我諗當地人都明嘅。他们又不会是第一个遇上你这种的人。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 進入即印度教或者印度嘅文明嘅時候咧，即印度教嘅其中一啲觀點咧，就係佢哋嗰個神咧係即第一佢係多神啊，多神教；第二咧佢就係一種善惡一體嘅神嚟嘅，即話所以佢哋嘅好多好幾位主神咧，都係冇分所謂善同惡，佢哋係一種力量，咁嗰種力量係同一時間帶嚟生命創造同埋破壞嘅。佢係同一時間帶嚟生殖同埋滅亡，咁佢冇分話邊一樣係啱或者錯，咁所以喺咁嘅觀念裏面咧，所以你會見到好多時喺遇到惡運嘅時候，印度人好達觀嘅，即係呢啲係你嘅命運。所以如果人哋帶俾你啲嘢係唔好嘅話咧，其實都係一種命運嚟嘅。所以喺印度嘅觀念裏面咧，一方面係比較樂天啦，即係冇乜所謂，點都係一樣。第二就係話人哋對你好唔好或者咩咧，其實可能係你嗰一刻嘅命運就未必係人哋做得唔啱。 咁所以先奴你都唔使怪責自己啦。對於佢嚟講都係神嘅安排嚟嘅。 我覺得咧，印度咧，佢嗰個旅遊個官方嗰個 slogan 咧非常之好嘅。 係點嘅 ？Incredible。呢、這個地方咧係完全呢個字可以影響形容曬呢個地方，無論人啦、你見嘅景物啦、你遇上嘅宗教啦，或者你遇上嘅一啲生活上嘅細節啦，你旅行要遇到譬如揾車啊、揾酒店啊，全部咧每一個地方你覺得、incredible， 你講完之後咧，冇搞錯啲人咁樣嘅，真係 incredible， 係非常之適合形容呢個地方咯。所以當我離開印度咧，第一次去咗一個月啦，我之後咧突然間好懷念嗰個感覺。即係旅遊上好似好多人呃，但係咧係又真係得印度先俾你呢一種感覺喎，其他地方冇嘅。所以咧好多人如果問我咧，喂，可唔可以去印度啊？好似好唔安全喎，好污糟喎，又好似 好多罪案啊，我哋成日聽到啊。 但係我覺得當然會有啦，但係咧可能媒體上都會好多報道，咁但係唔係話喂恐怖到你唔可以去咯。我覺得如果你有膽，你唔好當佢真係好似一個咧全罪惡之城咧，其實咧我覺得去嗰度。叫做體驗下咧，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嚟嘅。 因為頭先聽你哋講到，就算幾煩人都好啦，嗰樣嘢到最後佢都係留你做生意啫。 係、啊， 即係嗰樣嘢對於你嚟講，你唔幫襯佢係唔會有一個好大嘅蝕底嘅。 係， 你唔幫襯都係命運嚟，冇、啊、問題。 唔係、啊，所以你要學識 say no 就得㗎啦。即係你喺印度，你唔好咁驚。哎呀，咁樣咁樣，即係你其實 我諗香港人係 OK 嘅，因為我哋收好多電話啲，一下唔該就收線㗎啦嘛。即係 say no 呢樣嘢有時即係。大家又會習慣嘅，就唔好咁易俾人哋 sell 到啫。 不過近年去印度旅行可能方便咗啦，因為好多時以前我譬如揾車，我就喺路邊截嘅啫。而家咧譬如有啲網上嘅程式啦，你可以預早去 book 車啦，又可以有合理價錢啦，甚至 book 酒店都係。其實而家就可以網上做咧，變咗咧就冇咗以前我咁多衝突。咁但係某程度上咧又少咗個體驗。 咁所以咧嗱去唔去印度咧，大家又可以諗一諗啊。聽完我哋咁樣嘅講介紹，都唔知係鼓勵你去啊，定係？吓惊咗大家，咁但系我谂，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去印度或者去今日我哋所讲嘅城市昌迪加尔之前咧，听完我哋介绍嘅印度嘅历史或者入面嘅建筑文化咧，大家应该咧会对于呢个地方会更加有兴趣都未定嘅。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我哋不如依家首先就讲少少印度嘅文化先啦，讲少少佢入面嘅历史，跟住再进入去昌迪加尔。 好啊，好啊，即系印度历史咧，要讲嘅又系一匹布咁长，我哋只能够抽里边一啲好小节，或者同我哋今日讲嘅所谓旁遮普呢个地域咧有关系嘅一啲部分去讲。非常之简单嚟讲，第一个可能印度咧，大家会讲种姓嘅呢个咁嘅制度、一般理解种姓就系用印度教嘅观念，咁四等，然后因为佢系贱民，就系、是、佢做得唔好嘅事，因为上生做得唔好，咁所以你永世做贱民，用咁嘅方法。咁然后你如果你系婆罗门，即系所谓啲好啲嘅种姓，或就系你上世做啲好事去做。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好主流嚟讲。不過呢，如果我哋喺晚近嘅全球史嘅觀念，或者處理呢一個種姓嘅觀念嘅時候呢，我哋會認為呢，喺種姓嘅觀念呢就唔只得四種，亦都唔係淨係同即係所謂印度教或者係呢種咁嘅輪迴會有關係。更加大嘅原因呢，其實係因為一啲不斷而嚟由歐洲，主要係由即係所謂歐亞大陸通道一批批嚟印度嘅移民，咁呢一批新嚟嘅呢啲咁嘅移民亦都帶住某啲獨特嘅技術嘅，即係譬如嗰批人係做鐵好叻嘅，嗰批人係飼養某一種牲畜嘅，咁佢哋嗰一個群體，譬如幾百人嚟到，咁佢哋咧就會演化成為某一個獨特嘅種姓。而呢個種姓嘅等級係高興低，亦都係長年有個所謂變化，亦都唔係永遠係高或者低。咁所以我哋可以諗理解就係喺成個印度，尤其係北印度嘅面貌咧，其實一個不斷有移民而嚟嘅一啲城市，而佢哋嗰啲地方咧就好帶嚟好多唔同嘅新嘅唔同嘅人。嗰啲人之間咧，因為係 唔識噶嘛，敵對又可能係以前曾經打過交，人哋打過仗而嚟嘅一啲難民，咁所以佢哋之間係未必有好多溝通。咁但係用個簡單嘅種姓嘅觀念咧，就可以好容易被分隔，又或者某一個種姓代表住某一種特殊嘅功能啊，譬如我揾鐵匠揾嗰個種姓就搞掂。咁佢哋都世世代代流傳落嚟。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印度種姓一個可能喺今日比較全面啲講解嘅觀念，如果答到點解印度咁多方言嘅一個情況。咁而我哋之前講嘅好似拜火教，即係波斯嘅曾經，亦都有一批人其實去咗孟買。咁就係一批一批人而嚟嘅一啲咁嘅嘢。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講就係旁遮普嘅一個問題，必須要講咧就係咧好長時間嘅一個王朝，即係我哋講英殖民時期之前就係莫卧兒王朝啦，或者莫卧兒帝國嘅時代咧，其實係嚟自咧再早一啲咧，我哋所謂咧就係帖木兒時期。咁其實帖木兒就係成吉思汗嘅三代後嘅女婿嘅一邊。咁佢唔係所謂蘇科成吉思汗黃金家族成員啦，因為成吉思汗家族係有子繼承制嘅，咁所以佢其實係女家嫁入去，咁所以佢自己叫自己做帖木兒咧，就即係帖木真的後裔咁嘅理解咁嘅意思。咁呢一批人本來喺中亞好強啊，數來數去好犀利。咁但係咧，佢結果都係俾人打敗嘅時候，或者衰落嘅時候咧，就有一條旁支就入咗印度。咁而呢一批人咧，就係喺帖木兒，大家知道四大汗國裏邊，伊爾汗國咧，其實就係篤信伊斯蘭教。咁所以喺咁嘅局面開始咧，莫卧兒帝國長期管治北印度咧，所以喺當時咧，其實伊斯蘭教咧已經成為北印度嘅官方宗教，而佢哋係講波斯語嘅。然後下面嘅咧，其實係一啲印度教嘅普通人去做管治，咁所以會見到個階層嘅分得好清嘅，就係北印度係伊斯蘭教同埋波斯語係 top 嘅，係啦。咁但係中間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旁遮普呢個地方其實係即係北印度所謂五河流域嘅一個核心地帶。咁呢個地帶其實係重要，因為佢揸住嘅係一個上游地帶。咁其實一條即係重要一個河流區嘅地域咧，就係喺呢個旁遮普。咁而呢一批人咧。咁你諗下，有受強烈嘅伊斯蘭教、印度教影響咧，佢哋去到某一個狀況嘅時候咧，佢就嘗試將兩個宗教融合，就印度教一個多神教咧，演變成一個我哋一神教，但係咧以寬容嘅性質去判別世界各地嘅宗教，即係話我一神，但我承認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宗教，包括基督教，包括任何嘅宗教，就成立咗所謂今日我哋喺香港都會見到，譬如灣仔會見到嘅所謂石刻教嘅一個咁嘅宗教。咁其實石刻教喺香港有石刻教廟啦，咁可能俾我哋香港人好熟悉，但其實佢係嚟自於印度旁遮普嘅一個新興嘅宗教，係一個叫做少數嘅一個新興宗教，大約1200万全球，大約咁，佢就唔係好多，而旁遮普係佔為主。OK， 咁所以我哋可以咁理解嘅，旁遮普本身就係嘗試調和印度歷史遺留落嚟嘅所謂伊斯蘭教同印度教嘅爭議而嚟。咁所以我哋講到咩印巴分治啊、巴基斯坦種種問題嘅時候咧，其實背後嘅核心咧，就係印度自己有嘗試調和嘅。咁當然調和係唔成功啊，因為後來英國嘅事。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當我哋處理旁遮普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旁遮普咧就並不係印巴衝突嘅核心，佢反而咧係旁遮普本身留低嘅講旁遮普語為主嘅一個群體。同埋所謂石刻教嘅教徒咧，係因為印巴分治而一分為二，將旁遮普斬開咗，分為東西，而所謂旁遮普嘅省啦、巴基斯坦嘅部分，同埋咧旁遮普邦印度嘅部分。而今日講嘅昌利加爾咧，其實就係旁遮普邦裏邊嘅一個重要嘅首府啦。咁呢個首府點嚟啦，同埋種種唔同嘅部分咧，我哋一間咧可以先導就一定會同大家講。咁但係你會見到咧，真正昌利加爾嗰個問題，或者昌利加爾嘅所在，就係成個旁遮普咧，就係因為呢個所謂嘅印巴分治而衍生嘅一個問題，咁後來好多爭議都同呢個咧係有關。 係啊，其實印度咧，歷史以來咧，佢真係好多嘅宗教喺嗰度衍生啦，亦都好多唔同嘅部落啦。頭先講過啦，其實每一個地方咧，佢各自一個城邦嚟嘅，咁所以咧衍生到咧裏面咧。就算喺英治嘅時代咧，佢都唔係統治曬所有地方，即係大家咧可能會知道咧，英國咧統治咗印度咧200几年啦。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唔完全正確嘅，因為當年咧大英帝國咧最初咧喺印度嘅時候咧，佢只係喺幾個主要嘅港口城市啦，包括孟買啊、加爾各答啊嗰啲地方咧，佢只係想做一個貿易嘅。咁當年咧就係有一間叫東印度貿易公司去管理呢一大地方。咁後期咧佢嘅版圖係包括今日嘅巴基斯坦啦、孟加拉啦，咁同埋咧嗰陣時咧周邊嘅緬甸咧都係成為呢個英國嘅殖民地嚟噶嘛，變咗係屬於一帶一路嘅一個，係一個貿易鏈嚟嘅，一直咧由歐洲啦，因為嗰陣時佢亦都係統治咗譬如埃及啦，由蘇伊士運河一路咁樣咧係過到去印度而去呢個東亞，所以咧成個咧係要用呢個貿易路線咧控制咗亞洲呢個地區。咁最初咧，呢個東印度公司咧喺嗰度成立嘅時候咧，佢為咗做生意啊嘛。咁但係咧，佢哋好難管理印度人， 一嚟咧，佢哋唔係好明嘅文化啦，同埋佢哋真係教育水平比較低嘛，變咗咧，佢為咗咧要去吸納多啲人，同埋覺得喂，你知英國人其實就好有系統噶嘛，印度人就唔係噶嘛，佢哋嗰陣時都係有好多自己本身嘅文化啦，有好多本身嘅傳統啦，所以同英國咧其實好有衝突嘅。咁東印度公司去到嘅時候咧，佢仲一啲咧比較好啲嘅條件去吸引人幫佢做貿易上啦，或者工人嘅嘢。即係英國人最識就係訂立一啲規矩啦，一啲合約啦，所以咧佢亦都好多規條嘅，佢亦都會安排一啲地方俾佢哋住啊，咁亦都建立咗好多小區。咁慢慢你覺得，喂，我幫英國人做嘢，又有得食，又有得住， 又賺錢， 又賺錢，甚至係學校啊，即係慢慢延伸到咧，喂，連我屋企嘅一啲福利都兼顧埋，梗係幫英國做啦。咁慢慢咧，其實東印度公司咧嘅範圍越嚟越大啦，好多人都幫襯。即係幫唔係幫襯，係幫東印度公司打工啊！咁其實咧，如果一個商人去到咁有錢嘅時候咧，即係真係富可敵國啦。嗰陣時咧，佢嘅規矩就變咗係印度，尤其是嗰陣時孟買啦、加爾各答啦嘅一啲法例，咁變咗好多人都跟。結果呢啲人就誤會咗啊！英國好似開始統治，咁嗱，實質上咧佢真係統治緊，但係就唔係用一個官方嘅名義統治咯， 就係用一個商業，即係生活上面嘅一個龐大嘅影響力，去影響住佢哋嘅生活。 係啊， 大體係咁，同埋佢同莫爾王朝之間亦都有即係所謂嘅好緊密嘅聯繫啦。即係莫爾都唔理嘅地方嗰啲咁冇所謂啊，你去管啦，你去處理啦咁樣。而更加強嘅原因咧，就係東印度公司其實係一個成日由英政府有心隔離。即係有心同英政府隔絕嘅，其實係一個武裝嘅商業團體嚟嘅，佢有好強嘅軍戰鬥能力。咁其實係尤其去到即係所謂直接統治時期之前咧，其實佢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強大嘅喺亞洲嘅一個武力集團嚟。咁所以其實本身都係所謂侵略史嘅一部分嚟嘅。不過咧，佢喺好多嘅呢啲嘅亞洲地方咧，都係用一種所謂嘅管理地嘅方式去處理，即係我係用顧問嘅形式同管理方式去處理。咁就並非係我簽個不平等條約。咁但係慢慢去到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咧，其實都係直接管㗎啦。咁去到譬如 around 1890年至1900年 around 嗰啲時候咧，其實已經係一度。是整個嘅英國嘅全球嘅網絡裏面嘅一個重要嘅一環嚟嘅，即係呢啲部分已經係佢直接去軍事干預嘅部分。咁所以呢個英國喺印度嘅事，其實都係我哋話殖民或者帝國主義裏面嘅核心嘅一個研究課題。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後期咧，印度真係變咗英國殖民地嘅，咁就係去到二十世紀初添。其實佢殖民管治應該係30多年嘅啫，因為嗰陣時英國覺得咧，喂咁樣管我，不如真係。佔據曬所有啦，咁佢更加可以直接從中獲得更加多利益啦，咁唔可以就係俾東印度公司去壟斷呢樣嘢噶嘛，咁佢亦都多啲話語權咯。咁當年同嗰年大英帝國佢管治有關啦，因為有好多軍事上考慮啦，譬如喺東亞或者喺南亞地區可以有啲軍事基地啦，咁所以咧慢慢咧佢變咗做英國嘅殖民地。反而咧喺英國嘅殖民地統治嘅時候咧，印度人咧對於英國更加反感，咁變咗咧好多人就高呼要獨立啦，咁出現咗甘地啦。咁甘地咧其實都係一個英國學習嘅律師嚟嘅，佢慢慢就覺得點解我哋要俾英國去帶領咧？我哋唔可以自己印度人管理翻自己咧？咁喺呢個甘地咧好多嘅帶領之下啦，包括佢就係用一個叫做被動嘅方法啦，去爭取獨立啦。最後咧就即係全世界都支持佢之下咧，最後印度就喺1947年獨立啦。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憑吊輕衰嘅感慨，千年來飽歷風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詩畫意念嘅泉源。剎那間匠心獨運嘅一隅，若然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仙奴、曾卓然、馮傑。 繼續我哋建築二嘅時間啦，今日咧同大家講嘅城市係印度嘅昌迪加爾，咁大家千祈唔好搞錯，印度嘅首都咧並唔係昌迪加爾啊，印度嘅首都係新德里啊，咁千祈唔好搞錯。不過咧，昌迪加爾咧就係旁遮普邦嘅首府。 呢個亦都係一個我哋會講啊現代主義建築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嚟嘅。當然啦，我哋就喺跟住落去嘅時間會再同大家講多啲昌迪加爾嘅故事嘅。咁但係我哋頭先就喺歷史部分咧就講到印度開始獨立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之前講咧就係話，其實喺伊斯蘭教嘅即係北部嘅一啲地方啊，同埋有好多印度教嘅人口，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話打成一片，即係混合成為一個嘅國家呢？因為我當年都有一啲講過話啊，會唔會即係依家嘅巴基斯坦同埋即係印度係可以啊組成一個大國咧？咁但係最後我哋依家知道就叫做分開咗啦，亦都有好多嘅問題出現啦。咁啊，巴基斯坦應該就主要就係伊斯蘭教徒為主啦。咁啊，印度就係印度教為主，可唔可以咁樣去分別？ 嗱，可以，我哋即係個古仔係廿一匹布咁長，不過真係要講咧，就盡量簡化去處理啦。即係印度咧係你不如先用一個地理位置去諗係更加多合理。即係所謂印度嘅人嘅心目中嘅印度咧，其實唔止今日嘅印度嘅部分，包括係巴基斯坦啦，你要數埋咧係尼泊爾啦、石金啦，同埋其實喺孟加拉西藏邊嘅所有嘅部分咧，其實都係印度嘅觀念裏邊係屬於印度嘅一部分。咁依個亦都係佢事實上嘅一個所謂文化圈嘅一個範圍入面。咁當然啦，文化圈係咪就係等於疆土或者國界係兩回事嚟嘅？不過喺佢心目中嘅文化圈就係咁啦。我生活嘅方式係近似，所以第一。第二就係摩爾王朝咧，我哋之前都講過，佢本身就係一個以伊斯蘭教徒為上層，而印度教徒為下層嘅一個咁嘅結構嘅一個模式嚟。咁呢個係簡化嚟講。但其實印度教呢一個觀念咧，最初由婆羅門教慢慢因為佛教出現而再重新改革而衍生到今日嘅印度教咧，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個多神啊、多神來源唔同地方嘅神嘅匯合嘅一個場所嚟嘅。佢容許唔同嘅地方有各自自己嘅一啲嘅神。咁當然佢有幾個主神啦。咁但係佢哋本身就係一個包容性好強嘅一種嘅宗教模式嚟嘅。咁所以你話佢係咪即係每一個地方有細節嚟講有唔同係有嘅，同埋每一個地方都有唔同嘅節日。尤其喺印度嘅南邊同埋今日譬如斯里蘭卡後來以前石蘭嘅地方，其實佢最一直長期以嚟都係一個以獨立嘅自主嘅地方為生活，咁佢哋都唔係歸屬於北印度嘅部分。咁所以我哋想象中嘅印度獨立咧，其實係一件 construct 出嚟嘅事，佢本身就冇曾經在一起過，從來都唔在一起。其實係因為即係二戰後世界大國嘅變化而出嚟嘅部分。咁而喺英治時期咧，巴基斯坦同埋印度人咧，亦都係有曾經受過一啲嘅所謂嘅種族嘅搬移，咁啊英國咧嘗試將一啲伊斯蘭教徒咧更加遷向於一啲北印度嘅社區，而一啲即係印度嘅教徒咧就移去一啲其他嘅一啲部分嘅社區， 將佢哋分開。 分開原因簡單啫，即係簡單就係可以減少好多嘅摩擦啦， 方便管理啦。 喺佢嘅立場裏邊，佢亦都冇諗過呢一種嘅分治後來衍生出嚟嘅呢宗教嘅對立。咁所以去到四十年代咧，而家嗰種嘅對立咧喺印度獨立之前已經係非常嚴重。即係喺40年代已經係無法治理、冇辦法解決嘅一啲問題，咁當時嘅衝突已經係存在，咁所以你去到印度真係要獨立嘅時候咧，今日嘅巴基斯坦印度冇辦法成為一個國家咧，係一個當時嘅現實嘅一個情況。因為你聽到咁樣嘅先後次序，你就發覺我哋正話討論嗰個問題，其實唔係一個即係真正要講嘅問題，真正講嘅問題就係呢個印度本身就係一個 construct 出嚟嘅一個觀念，一個當代嘅事物。 咁咧嗱，我哋之前呢幾集入面咧都講咗好多係殖民地城市，譬如之前講新世界嗰邊有好多城市，亦都係受過西班牙嘅殖民統治。咁而西班牙殖民統治之後，亦都為當時嘅嗰個地方咧帶來一啲城市規劃，又或者係譬如西班牙特色嘅建築。咁印度有冇呢一方面嘅嘢留低嘅？即係英國會唔會留低咗好多建築嘅部分、建築物啊，擺咗喺印度？ 嗱，其實咧頭先講過啦，印度獨立咧1947年啊嘛，咁之前咧英國真係叫做殖民地咧，全面管治係30多年，咁所以嗰陣時咧，其實佢留落嚟嘅唔係真係好多，咁但係咧好多嘅建築物反而係喺東印度公司嘅時候起啦，咁佢哋唔會有好有一個好全面嘅方法去幫佢哋點樣去設計一啲嘢嘅，咁嗰陣時咧佢哋唔會培訓本地建築師啦，亦都唔會好重視印度本身有嘅文化。印度咧本身佢嘅建築嘅文化係好長久嘅，亦都係因為有好多唔同宗教啦，咁好多唔同嘅民族啦，所以咧喺唔同地區顯化咗好多唔同特色嘅建築物。咁但係當英國去管治嘅時代咧，其實佢哋通常都係做翻英國建築師。咁啲英國建築師咧嚟到呢度起嘢，佢當然就唔會完全好明白，因為印度嘅文化歷史實在太複雜啦。佢就用翻一啲嗰陣時興嘅歐洲建築擺喺嗰度咯。咁其實你慢慢都會見到好多嘅。 咁結果咧就令到印度咧佢嘅建築發展咧係停頓咗嘅，因為咧英國管治嘅時候咧好多重要嘅公共建築物啦，佢都會係用翻佢哋英國建築師嘛，而令到咧佢哋咧本土咧係冇一個方法咧可以繼續學習啦。去到獨立嘅時候咧，佢發現呢個問題啦，原來佢哋冇足夠嘅能力嘅， 冇本地人才， 冇本地人才唔可以咧去建設一啲大城市嘅設計啦，或者一啲好緊要嘅公共建築咯。 嗯，舉個簡單嘅例子咧，即係喺東南亞或者東亞嘅英國殖民地模式咧，就係佢嘅頂尖嘅分子咧，就算係本地人咧，都係去英國讀大學嘅。即係簡單講，就係你冇一個系統嘅培養一啲頂尖嘅人才喺本土，咁所以你一獨立咗，你掹走曬上層嗰啲部分嘅時候咧，都諗住香港咁樣。最好嘅你可能以前係去英國讀書，你係畢業就去英國。咁新加坡嘅人，佢最叻嘅人就去英國讀書，冇人留喺本土讀㗎。 就算你英國讀書，佢都係學啲英國同埋嗰陣時歐洲嘅建築啦，好少話喂我會學啲印度建築。咁變咗咧，佢哋嘅本土建築就停咗喺度啦。咁嗰陣時咧。印度獨立咧，甘地咧其實係想有個大印度嘅獨立，我先講過啦。咁但係咧喺1947年獨立完之後第日咧，佢其實就分開咗啦。嗰陣時分咗就係印度而家我哋呢一個地方啦，同埋另一個就係以伊斯蘭教為主嘅大巴基斯坦。大巴基斯坦咧就係包括而家嘅巴基斯坦同孟加拉，但一個咧就喺東邊，另外一個就喺西邊。點解佢哋會一齊咧？就係、其實同個宗教有關，因為兩邊咧主要都係呢一個伊斯蘭教為主啦。咁呢個大巴基斯坦咧，其實佢嘅歷史咧維持咗20多年，去到1975年咧就真係分開咗而家我哋見到嘅孟加拉同埋巴基斯坦嘅。咁而今日我哋講嘅昌迪加爾咧就係、近巴基斯坦嗰邊嘅。咁所以咧頭先阿卓賢都講過啦，佢之前嘅背景咧係同佢旁遮普嘅文化好有關。印度本身係有好多細細小小嘅唔同嘅民族組成㗎嘛，咁去到呢一個地方呢，嗱今時今日呢昌迪加爾呢其實呢佢係叫做一個省會啦，但係呢佢唔屬於佢哋是但一個邦嘅，喺印度叫個邦呢就類似我哋叫一個省啦，旁遮普邦係一個邦啦。咁其實嗰陣時呢佢點解要起一個新嘅城市做一個首府城市呢，就係因為印巴分治之後呢，本身旁遮普邦佢嘅範圍呢係包括而家巴基斯坦嘅拉合爾拉科。拉科咧喺英殖時代咧係一個刻意培養嘅城市嚟嘅，佢本身係一個好古舊嘅歷史啦。咁但係咧就係好充滿呢一個伊斯蘭色彩嘅。我嗰陣時都去過拉科啦。咁今日咧佢都係喺巴基斯坦嚟講咧都係其中一個重要城市嚟嘅。咁所以拉合爾咧其實好近呢一個印度嘅邊境嘅。咁但係咧喺英國管理嘅時候咧，拉合爾咧就係屬於呢個旁遮普邦嘅首府。咁但係佢一分咗之後呢，咦冇咗首府喎、 啊。過咗去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喎，咁點呢？咁我哋就要起一個新嘅首都啦。咁就係要搵呢個省起一個首都啦。咁即係要起一個新嘅城市，就係、一個完全唔知喺邊度搵個地盤喎、 啊。但係點解要係一個新嘅城市？就算佢本身個首府係割咗出去啦，唔喺度啦。咁會唔會有啲本身排第二嘅城市， 即係都幾大嘅， 係啦，咁唔一定係一個省，唔一定得一個大城市㗎。 要同拉合爾比冇得比嘅，因為拉合爾其實今日都係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嘅，即係其實非常之勁嘅城市，即係簡單剝咗舊。 咁但係冇嘛，你依家 所以 咗出去啦嘛， 剝咗咁，即係簡單講，如果你有一個1000萬嘅，一個800萬人口嘅，咁所以換就好容易。但你剝咗一個。一粒係明星嚟嘅，即係依粒係擺喺邊度都係勁嘅大嘅城市，掹走咗嘅話，咁你不如要揾個細嘅做，不如重新嚟過啦。 不過我覺得真正嘅原因咧，就未必冇第二城市去可以 補上 啦，係補上嘅。只不過係因為同當時印度獨立嘅意思有關嘅、 嗯， 因為咧當時嘅總理啦就係、尼克魯啦，佢就係有一個新印度嘅夢嘅，佢覺得咧我哋咁難得。即係爭取咗咁多年，獨立咗啦。咁我哋應該咧係用一個新嘅意識形態咧去迎接新嘅時代。佢知道印度咧本身係好多歷史枷鎖，傳統有好多，文化有好多。喂，我乜都要跟翻。雖然我哋就好似同之前即係比英殖時代200多年之前嘅古文明好似即係分開咗好耐。咁我咪要連翻去咧？咁睇落好似應該要連翻去啊。係 啊， 佢又唔係咁諗喎。佢覺得喂，我哋要拋開以前嗰啲枷鎖啦。而家咧，我哋進入一個咧係新時代嘛。 我要啲嘢全新嘅。 係啦，唔係借印度㗎，全世界都係啦。嗱，二戰之後咧，其實大家咧係追求緊一個烏托邦㗎嘛。 嗯、 即係喺睇嗰陣時嘅世代咧，打過兩次戰爭咧，啲人覺得咧根本全個世界係洗牌嚟，我哋重新再去玩過。咁李克魯都係咁諗嘅，佢覺得咧，如果我哋用翻舊城，即係譬如如果真係拉合爾嘅，可能反而有一個枷鎖喎。 但係如果我哋喺一個新嘅地方可以展示我哋新嘅意識嘅，係咪更加緊要先？所以咧，佢就覺得我唔需要一啲古典嘅形式嘅，我係要一啲現代嘅設計。現代主義嘅思維咧，去將一個新嘅首都咧俾大家睇，佢就好似一個模範城市話俾大家啦。我就唔係再起過一個新德里，因為新德里嗰陣時咧，其實係英國人咧係幫佢起嘅。佢覺得喂，咁我又唔會拆新德里嘅。但係如果我有機會起一個新嘅首府城市，其實我係向世界展現究竟呢個新印度有咩夢想。所以呢個係反而係最重要嘅原因， 即係有啲似我哋之前講巴西嘅巴西利亞咁， 係啊， 喺一個本身平地，可能係平地啦嚇嘅入面，重新由零開始起一個嘅城市，即係今次就唔係真係國家首都啦，係一個省嘅首府啦，咁啊重新起出嚟。 不過我覺得咧，佢嗰個意思咧，其實同首都咧真係接近， 係咪？ 因為嗰陣時嘅意識上，其實嗱，如果大家講昌迪加爾咧，我諗一般遊客係唔會去嘅。即係你叫啲人 up 咧幾個印度城市咧 up 到廿個之後咧，都未必 up 到 昌迪加爾。昌迪加爾我諗真係一個好建築，即係好建築叫做朝拜嘅人先會去噶嘛。咁但係咧喺當時嚟講咧，其實好多印度人咧對於咧昌迪加爾呢個好有渴望嘅，因為佢真係想知道、究竟我哋新印度可以有啲咩嘢帶到出嚟咧。咁跟住尼克魯就諗啊，係喎，我哋要起新城市，不如試下揾職師啦，揾下本土職師啦。咁揾咗輪之後咧， 你話冇本土職師噶嘛，斷曬層噶咯喎。 亦都雖然有啲可能喺英國訓練都有啲嘅，咁但係咧佢哋覺得咁大我做唔到。 咁啊，因為佢喺英國訓練翻嚟，佢咪用翻英國嗰一套咯，係嘛？ 係咁，但係咧始終咧都係缺乏咗一個經驗啦。即係我諗你讀書還讀書，但係實際上要起一個大城市嘅操作上，係咪真係好似？咁易話紙上談兵就可以將佢實現呢？唔係。咁所以呢喺本土上呢基本上係搵唔到個職師可以擔任呢樣嘢嘅。尼克魯嗰陣時諗起啦，原來呢喺二戰期間呢，因為印度都係屬於盟軍一部分，佢係英國管㗎嘛。咁嗰時呢有一個美籍工程師叫做 Albert Tim Mayer。咁呢一個工程師呢，其實佢成日同佢傾下啲啊，我覺得第時呢個城市係應該點呀，大家住嘅地方係點呀，佢諗咩咦呢、這個人好似幾有計喎。於是呢佢就啊，不如咧就揾佢咧就成為呢個新嘅首都嘅一個設計師啦。咁 Mayer 咧就當然就好樂意去答應啦，因為都係一個非常之好機會嘛， 大展拳腳嘅一個機會。 同埋都可以講翻嗰陣時嘅背景嘅。其實咧喺現代主義出現嘅時候咧，20世紀初啦，尤其是喺一戰之後咧，當時咧好多建築師咧，佢哋深感咧一個新嘅時代來臨咧，佢哋可以改變世界嘅。咁因為科技突然間發展得好犀利啦，以前譬如19世紀你見唔到高樓大廈，20世紀有 lift 啦，有鐵路啦，有一啲新機器啦，全部呢覺得以前冇可能做嘅嘢都做到，佢哋會覺得呢我哋建築師嗰個義務係好緊要嘅， 使命感 係要改變全世界，真係㗎。所以好多人都有一個烏托邦思想。咁如果你話喂我真係要起一個新嘅城市呢，成日啲人都會想將佢自己心目中嘅一個烏托邦嘅理念咪放落去，咁所以咧嗰陣時如果可以做一個咁大型嘅項目咧，係非常之開心嘅。 同埋我諗全世界有幾多個咁嘅機會俾你去做先，即係有幾多個國家，我依家要由一個平地度起一個城市出嚟，即係唔多噶嘛，即係可能真係冇添啊。咁有個咁嘅機會擺喺面前，梗係會做啦。 咁同埋嗰陣時都好多人咧都會用昌迪加爾啦，同埋我之前講嘅巴西利亞比較嘅呢兩個城市咧，基本上都係50年代開始起啦。昌迪加爾早少少，昌迪加爾其實喺40年代尾開始籌劃，50年代開始先至真係會起嘅。但係咧起到65年先完。咁但巴西利亞早啲啦，佢係5年到開始計劃啦，57年起，60年用3年起完。 係啊，嗰陣講過啦，好快啦。 大家就好似有少競爭性咁，我又快啲快過你起，我又咁。當然佢哋唔係完全有競爭嘅，但可以體現咧嗰陣時喺現代主義同埋唔同嘅建築師對嗰個烏托邦點樣放落個新城市咧，好有比較性。咁我哋咧可能之後都會繼續去講喺兩個城市究竟有咩關聯啦。咁但係先講佢哋有咩比較之下咧，我哋都講下昌迪加爾嘅設計啦。 足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thank you. 住加爾納，如果大家依家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啊 ，rthk.hk， 咁喺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咧，咁我哋亦都會見到昌迪加爾嘅地圖啊。咁大家見到哇，呢、這個地圖一格一格咁樣咧，即係一定一睇就知係先導成日所講嘅格仔佈局啦，係咪？ 係。 但嗰個格仔嘅分布真係整齊到不得之了。即整齊到好悶嘅感覺係， 但係你睇嗰個咧，唔係原設計嚟嘅。 哦，唔係嘅， 唔係。咁頭先講咗啦，本身咧，昌迪加爾嗰陣時咧，尼克路揾嘅建築師咧 ，Mayer 咧，係一個美國建築師嚟嘅嘛。 係啊。 咁當年美國咧，就好多新嘅城市起啦，例如譬如 LA 啊，會起好多咧喺周邊嘅一啲唔喺中心而發展一啲佢嘅花園城市嘅。咁、花園城市嘅模式就係點咧？想俾大家住得好舒服啦。咁當然有好多綠化地區啊，同埋好著重嗰個私隱性嘅。咁同埋咧，佢唔會咧，好似一啲格仔城市嘅，因為佢覺得咧呢一啲咁嘅城市咧唔人性化，即係佢話直不甩咁樣好沉悶。咁佢會好著重咧，就係有少少彎曲，令人覺得咧個感覺上咧又唔係真係好似咁悶咁樣翻工嗰啲感覺。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昌迪加爾佢嚟到呢一個地方咧，佢本身係一個平地嚟嘅。嗰、那個附近咧有一條村咧就係叫做昌迪加。昌迪加係點解咧？喺印度文咧。Chandi 咧係一個有力量嘅神，家咧就係解做一個碉堡，咁所以佢攞咗呢個名咧去改佢新城嘅名，咁佢係位於一個比較高原啲嘅地方啦，千幾米，咁所以咧個天氣咧其實某程度上就冇咁熱，但係佢都係熱嘅，但係比較涼爽啲。咁而呢一個城市咧，佢喺兩邊咧有兩條河流去 frame 住佢嘅，咁所以嗰個規劃上咧，Mayer 做咧就係喺呢兩條河之間咧就做咗嗰啲線形嘅設計啦。咁、所以你要見到佢形狀上咧，就係、上面咧就窄啲，下面就闊啲嘅。同埋咧，佢所有街咧都微微咁彎曲。咁、當時咧，佢亦都決定咧，成個嘅規劃咧，其實都唔係話唔工整嘅。佢只不過唔係直不甩啫，佢都係用一個類似格仔嘅模式去規劃嘅。咁因為方便啦，而當年如果講新城市嘅，一定會同汽車有關啊嘛。所以咧喺交通網絡上咧，佢都要達到一個咧非常之有效率嘅系統咧。咁所以咧用一個類似格仔形式咧係非常之好。咁佢會將某啲嘅車道就主打作為佢哋嘅主幹道啦。咁而喺呢個城咧，喺最尖端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嘅行政嘅首府嘅中心啊。嗰度咧就有好多最緊要嘅政府建築物啦，包括可能係法院啊。或者行政大樓啊，同埋佢哋嘅國會大樓都喺嗰度嘅。咁然後咧，同之前我哋成日講咧，通常你講呢啲咁緊要政府建築物都會喺個城市嘅中心啊嘛，佢唔係擺喺城市嘅一邊。其實同 Brasilia 係類似嘅。 係啊，佢就擺咗喺個飛機嘅機頭啊。 係啦，佢都係類似嘅，因為咧佢嗰時咧，佢哋會當呢個係人咧，佢就擺喺人頭嗰度咯。佢就擺喺機頭嗰度。咁點解咧？因為佢覺得咧個中心咧就唔應該係大家管治嘅地方，反而咧係俾翻人民地方。中心咧就好似人嘅心啊，咁所以咧佢就擺咗咧係一個比較大嘅綠化公園嚟嘅，咁可以大家都可以用啦。變咗如果你官咧就行開一邊，呢、這個真係一個花園寫俾大家住噶嘛。同埋咧佢都好著重咧每一個 block 啊，即係每一個區隔裡面咧，佢要有翻咁多人住，咁先會令到咧嗰個小區咧可以鬧啲啦，同埋有多啲人可以互相溝通咧，呢、這、一個社區先可以活躍起嚟啊嘛。 咁佢有冇好似巴西利亞咁樣，即係喺分區方面都劃分得好嚴格噶嘛？即係住宅就喺機翼嘅兩邊，跟住機頭機尾又係分別係啲乜嘢？ 就同巴西利亞分別咧。巴西利亞其實係好紀念性嘅，成件事咧，你見到好 monumental 嘅， 成個主族嗰個好清晰。 係啦，但係咧呢個係冇嘅，呢個設計，呢個設計咧，你如果你睇翻咧，佢好感覺咧，你以為生活舒適咯，即係好多綠化地方啊，同埋屋面前有多啲綠化咁啊，我哋有啲私隱啊，咁呢個其實佢唔係著重成個表達佢嘅意識嘅，咁所以同咧嗰陣時咧。尼克魯咧想要嘅嘢咧，未必完全吻合嘅。 係。 咁但係呢個咧，啲人咧就會覺得佢類似一個美國花園城市嘅翻版咯。咁但係呢一個城市設計咧，最尾係冇起到嘅。 咁背後冇起到嗱，咁啊，賣爺係咪佢發生咗啲咩事，所以起唔到咧？或者係政治上面發生咗啲咩事件咁啊？ 喂，都係嘅。其實咧，佢呢個設計出咗嘅嗱，嗰陣時咧，尼克魯都 OK 嘅。咁但係結果咧發生咗種意外，因為當年咧，其實賣爺咧佢另外仲有 partner 嘅。呢個 partner 咧，佢咧。因為佢哋經常要去印度嗰度咧，要去地盤嗰度視察啦。咁一次咧，佢搭飛機嘅時候咧，意外身亡。 哦， 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很好嘅拍檔嚟嘅。當呢拍攝咗之後咧 ，Mayer 咧，佢覺得咧自己係做唔到嘢，佢覺得佢冇可能咧就可以完成呢個任務。 即係獨力難支啊！真係。 係啊，所以咧佢就推咗呢個項目咯。咁其實 Mayer 之後咧，佢都留咗印度喺其他地方起嘢咯。但係佢始終對昌迪加爾都係有一個咧，佢覺得唔知點樣去完成。 咁嗰時 傷心地啦， 傷心地咯，即係變咗係咯，變咗哎呀，咁出去街要點好咧？呢、這個時候咧， 要另外再揾人咯、 啊，另外再揾人啦。但係咧，好奇怪喎、啊，嗰陣時咧，頭先講過啦，話呢咁樣嘅項目，好多全世界建築師即刻出嚟話我要起啦， 係咯。 因為當年咧，其實都未有叫做城市設計師出現嘅，所以建築師就為主導嘅。 其實城市設計師同埋建築師係幾時先有呢個劃分嘅呢？ 大約係50、50之後啦，即係開始有啲專門嘅學術呢，佢會研究城市設計。因為以前嘅城市唔係真係咁大嘅、嗯。變咗呢啲人呢覺得建築師都可以去做到呢啲嘢。咁但係當佢規模越大呢，佢將佢分工更加要仔細嘅時候呢，就會有一個叫做城市設計師，甚至係城市規劃師添。咁就係之前呢都係一啲建築師去主導嘅。咁當大家都覺得唔知點好嘅時候呢，印度政府呢就派咗兩個人呢就去揾建築師。咁而其中嗰陣時咧，佢哋嘅 Maya 嘅團隊咧，其實有四個建築師嘅，有兩個嚟自英國。咁其中一個建築師咧叫 Jane Doo 咧，佢就同佢講：，喂，不如你試下揾 Le Corbusier 啦，即係柯比爾啦。咁 Le Corbusier 其實係當年最出名的建築師啦，現代主義之父啊嘛，之前都講過啦， 講過好多啦，係啦， 係啦，咁出名的建築師，嗰兩個人竟然係唔識喎， 即係印度嘅 派去嘅專員嗰兩個人竟然唔識喎。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嚇有個咁嘅建築師嘅咩？嗱， 但冇做功課啦，咁係你去做，你竟然最大粒嗰個你都唔識。 係啦，咁但係又唔出奇嘅，因為咧 Le Corbusier 咧其實喺功能建築嘅設計係非常之出眾啦，但係城市設計咧其實當年咧係冇一個起過嘅，咁所以咧咁亦都當然係表現到其實當年印度嘅人對於建築嗰個水平都係唔係咁貼近成個國際嘅潮流咯。咁究竟 Le Corbusier 對成個窗景做咗咩乜嘢嘅特別嘅效果，而改變咗成個印度嘅建築生態呢？ 今日時間關係啦、只能夠留翻下一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講啦。咁我哋今集亦都講咗好多，即係除咗歷史上面一啲建築嘅故事，究竟昌迪加爾成個發展係點樣？咁印度繼續走落去，又會係去到一個點樣嘅位置呢？咁我哋嗱下一集建築二啊，下個禮拜一晚9點咧，約定大家繼續咧去印度嘅昌迪加爾去睇睇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